我国内阁总理朴丰柱考察了咸津南道咸兴市一些主要工厂企业，他先后查看二八维伦联合企业、兴南化肥联合企业、龙城机械联合企业和兴南电极厂，具体的了解了生产情况和材料保障情况，在上述单位举行了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。在这之前，他考察了柳京泡菜厂、